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收睇一集新一集嘅解围。 咁我系 好多香港人， 周荣辉，咁啊介绍自己先。 系，咁多位观众大家好，我系阿林嘉良，可以叫嘉良噶啦。 系，我哋其中一个民主党好靓仔嘅社区 主任。咁啊， 你响粉岭嗰头啦，系嘛，就帮下手啦。 收工程。 咁嗱，采购服务。上几集咁样啦，我哋响节目开头咧都回应少少，即系啲时事先，因为咧我发觉回应有啲好处啊。好處就係咩咧？我去親開會咧，真係即係其實我較為著地啲啦，我同啲會啦，去同啲街坊開會啦。啲街坊我都知道我哋嗰個立場係啲乜嘢。 係解 呢排，我哋即係最興講啲 plan A、plan B、plan C 啦。我可能好簡單，對件事好就得噶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哋而家係最需要嘅，唔係去討論咩 plan A、plan B、plan C。 為咗買層樓，我最需要係安樂窩，可能 即係最需要攞翻個議席翻嚟。上集我哋讲过咧，即系而家系处于个状态系16-14嘅 ，OK， 咁呢三个议席咧，民主派咧系应该攞晒翻嚟，先至可以变成17-16 ，OK， 稍为我哋冇咗一席，就一定会变成最少系人哋17，我哋16嘅啫，最多系嘛，咁所以一席都不能少，咁我觉得太多呢啲争拗咧，就始终不利成个大气氛。OK， 咁至於邊啲人有誠信，邊啲人冇誠信，泛民嘅支持者眼光係雪亮嘅，我覺得係嘛，咁大家自己判斷咯。咁但係呢段時間，就算我覺得點都好，亦都爭拗都好咧，都要將喺唔同光譜嘅人咧，就集結埋一齊，咁啊先至可以做到件事嘅，係嘛？咁我又翻正題啦。咁我哋喂，今日我哋就講一個話題，就叫做法團嘅會議咧議決嘅時候咧。即係啲業主要注意啲乜嘢？嗱，咁最近咧，嘉良就同我哋一齊咧，就有個 case 啊。咁我哋上個星期五就去到粉嶺花園啊，係咪？咁嗱，我講少少背景先，即係等阿嘉良咧都補充一下，應該可以。 好 我個理解咧就係、其實喺個法團裏邊有兩種唔同嘅意見，有啲人。就認為咁樣做好，有啲人就話另一種做法好。咁其實喺我同嘉良個地區工作裏面咧，就冇話邊種好邊種唔好嘅。咁業主揾到我哋去幫手咧，咁我哋咪俾個意見啊。咁一間我哋會講解一下，即係我哋對嗰兩個嗰啲主流嘅爭議係啲乜嘢，亦都演述一下咧啲街坊擔心啲乜嘢。等阿嘉良即係充分去將個個案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嘉良第一次嚟啦，咁啊，初嚟報到，咁啊，你講下你對呢個個案，你直情將佢點樣揾你啊？個嘢講簡單交代一下，同啲觀眾交代一下好嘛？ 好好好，嗱，嗰、那個事源就係咁嘅，咁我就主要服務粉嶺區啦，幫阿林卓廷議員。咁我哋粉嶺區有個區議員咧，就叫阿陳旭明啊，咁咧係啦，上過嚟嘅。咁咧佢就有一日收到粉嶺花園嘅業主求助咧，就話屋苑最近收個叫維修基金咁樣。咁咧嗰個嚟求助嗰個人咧就覺得哇好唔合理喎，即係我又冇開會啊，要點樣無啦啦每個月收多幾嚿水。咁佢個基金為期兩年嘅，咁佢講緊其實兩年都每户講緊都15,000左右。咁總共其實涉及個款項都講緊300多萬，360萬左右。咁嗰啲街坊就覺得為維修基金呢、這個即係做法好似唔係咁妥啦。咁加上可能嗰個現屆嘅法團咧比較即係唔係話好開誠布公嘅。 佢哋認為 係啦係啦，佢哋認為唔係好開誠布公嘅，有好多嘢都唔係話好透明嘅，即係個求助者認為。咁咧就於是乎就嚟揾我啦，同阿陳永明議員啦，咁甚至乎後屘阿聯絡阿莊生啦、阿挺啦，咁就希望我哋俾啲意見佢，睇下可以喺惠蘇基金上點樣去即係再商討，或者點樣喺個屋苑管理上再進一步咁樣咯。咁就即係由後屘我哋初次接觸啦，我首先同佢見面先啦。咁之後就了解咗件事，睇完啲文件啦，咁講緊嗰度都可能個零兩個禮拜時間，個零兩個禮拜時間，咁之後就開始又聯絡阿莊生啊、阿挺啦，落翻去個區嗰度睇下，咁之後仲直情落埋去佢哋業主周年大會嗰度嘅，咁就即係親身幫到即係親身去協助佢哋去同個法團睇下，即係嗰個會開成點咁樣啦，係啦，咁主要嗰、那個。来龙去脉就大概系咁样。 冇错冇错，嗱，嘉良讲得非常之精简，亦都好简单交代咗件事俾大家听。咁我首先作出一个基本回应先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系对呢啲收基金咧，我上集讲咗成集啦，就讲其实政府，我上集讲咧，政府其实都有啲风声传出嚟咧，就想强制收基金嘅，储钱嘅喺业主，我哋就极力反对嘅。咁啊，唔知道政府嘅风声坚定流啦。不过咧，起码而家头先阿嘉良讲粉岭花园嗰个情况咧，我哋喺文件上面睇咧，佢应该喺2017年咧就曾经议决过咧，就收一个大厦维修基金嘅。咁个基金就系点样收咧？就系、是、以管理费嘅六成，就为期就收24个月。就我冇记错咧，就应该系由2017年嘅4月份咧要开始交嘅。咁呢个咧系决定晒嘅。嗱，好坦白讲，当个法团佢开一个会议，有足够嘅法定人数。而所有通知符合晒法例嘅要求咧，其实所有业主咧系应该要执行呢个决定嘅。而呢个决定咧，亦都要当然啦，要喺会议上面咧系投票通过啦。所谓通过，当然就系赞成嘅多于反对啦，因为你只系得两个选择啫嘛，赞成同埋反对啫嘛。咁你赞成多过反对嘅，咁你真系代表晒全个屋苑嘅人都要赞成啦。 系啦， 系啦。咁、那个情况就系咁噶嘛。而家我哋开呢一啲嘅业主大会咧，要求嘅法定人数咧就系全国屋苑嘅10%嘅业主最少。咁头先粉岭花园我冇记错系200多户啦，200多户其实你20多人去咧就够数噶啦。咁够数嘅时候咧，当中投票嘅时候咧，有投票嘅人，嗱大家要分清楚，呢度我哋详细啲讲下今日呢个 case 就系、是。你嗰20多人咧，就会令到个会议有效，系法定人数。但系法例就冇规定咧，你哋所有去到都要投票嘅。你可以投，可以唔投嘅。换言之，讲个最极端嗱，我唔系讲翻你翻转系咁啊。最极端嘅情况就系、是，如果有个会议业主大会或者特别业主大会，已经有足够 10% 嘅法定人数开会咧，个投票里边。一个人投票话赞成，冇人投反对票，个议案就通过噶啦。其实系咁噶，OK， 因为冇办法出席个 10% 嘅人，你唔投票系嘛？法例就系将唔投票或者弃权票同埋废票咧，就唔可以计响嗰份簿度嘅，净系将赞成同反对加埋做份簿。咁如果你净得一个份数系话赞成，冇份数话反对。咁最后个份母同个份子系一样㗎喎。咁呢个就系变成系100%通过，系要一致通过添。好大镬 㗎。 咁所以呢，其实你哋望到呢坊间好多个案呢，嗱、我哋先唔讲嗰啲决定咗出嚟嘅嘢系啱定唔啱先。唔一定有人质疑就唔啱嘅，好似粉岭花园呢个例子咁样。系咪我哋觉得唔系咁好，唔代表嗰个嘢唔啱嘅。我哋唔鼓励你收基金，但系有人决定收基金，我哋唯有尊重。系嘛？咁所以粉岭花园喺旧年1月份呢个会议咧，我嘅理解咧，佢都系够法定人数，符合法例嘅要求去开嘅。咁当然有好多业主冇去到，其实咧好坦白讲，冇去到嘅业主咧，就变成系一啲叫做放弃咗自己表达同埋表态嘅权利噶啦。所以大家就应该要尽量出席。所以点解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就系咁解啦。好重要嘅呢样嘢， 最紧要出席啊！ 系啊，因为你唔出席好大镬噶。咁所以喺呢个过程里面呢， 我哋都表咗比較意見啦。雖然我哋都我哋同佢哋一樣，都認為唔係咁認同收呢個基金， 嗯、 但係我哋都話咗俾你聽，人哋都做咗個法定嘅程序。 嗯、 不過佢個法定程序就唔係完美嘅。 嗯， 點解唔係完美呢？因為咧，佢原本個基金頭先我提過啦，就係咧喺四月份咧要開始收嘅，為期24个月。就收到去2019年嘅3月， 嗯， 就收完嘅。OK， 咁但系咧，佢通過咗之後咧，佢就冇如期執行。 嗯， 喺4月份開始收，佢褪咗半年，喺10月份開始收。咁好抱歉咧，喺我自己認知嚟講咧， 嗯， 呢個基金咧就未必係有效啦。 嗯， 個原因就係、是、當日大家決定係4月開始收噶嘛。 嗯。 你而家決，你而家變咗決定，變成十月開始收，就收到2019年嘅9月， 嗯， 褪咗半年，係嘛？咁嗰個仲係咪同一個基金呢？喺我理解就唔係， 嗯 ，even 你金額相同，但係年期唔同咗咧，對唔住啦。我認為咧最好嘅方法咧，就應該係重新再議決過收唔收嘅， 嗯， 就唔係就咁講嘅。咁所以變咗當然有業主問我：喂，咁係咪可以唔交啊？咁我其實我都話俾佢聽，我話呢個係一個爭議嚟㗎，可能真係要到有官司或者法庭嘅判斷，先可以知道呢個爭拗成唔成立。即係我哋有我哋個講法，法團又覺得有法團嗰個做法。咁所以暫時未有對與錯嘅喺嗰個收個基金嘅上嗰度。咁而佢剛剛星期五過咗嗰個嘅業主周年大會咧。里面有几样重要嘅嘢啦，嘉良可唔可以讲俾大家听？有啲咩议程啊？ 佢主要咧嗰日嗰个1月19日吓，星期五嗰个业主周年大会咧，主要就有两个重要嘅议程嘅。咁第一咧就系嗰个法团改选啦， 改选系噶， 系啦， 即系旧期改选啦。 咁第二个咧就系嗰、那个屋苑嘅水喉工程，咁咧佢就因为佢可能屋苑都30年楼龄啦，咁佢 地底水喉 系啦，地底水喉咁 分段咁去换嘅， 系啦， 就话嗰日有个议程咁样嘅。 咁最主要就呢两个议程系比较有争议嘅， 冇错啦。咁啊，其他嗰啲报告啊、减核措施啊，咁嗰啲都系 多谈 一般啦。不过咁我嗱，咁我哋就即刻跳入去咧。我哋唔好跳入去开会嗰度住，讲下我哋表扬下嘉良做咗啲乜先嘅。咁嘉良咧响开呢个会之前咧，真系辛苦佢啦。你做过啲咩嚟啊？开会之前？ 其實就因為嗰個粉嶺花園都係比較中產嘅屋苑啦。咁其實嗰度嘅業主或者住户都好咧，唔係好理事嘅。咁係爆咗呢啲咁嘅爭議出嚟之後咧，咁啲人開始aware 到，喂，其實呢啲嘢好切身嘅喎，即係自己荷包嚟喎。咁甚至乎佢之前嗰啲業主周年大會啊、業主會啊、管委會會議都好啦，其實啲人唔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嘅，甚至乎咧係可能講緊啲會議可能20个人啊，咁佢228。火啦，咁其實嗰個人數出席人數會議出席人數係好少好少嘅，咁啊雖然夠法定人數，但係真係好少。咁我收到個 case 啦，咁我花咗少少時間收集啲文件啦，咁睇一睇先啦，都知佢知發生咩事啦。咁之後就落區啦，喺屋苑門口嗰度咧，就呼籲大家親身出席嚇。因為其實都頭先阿莊生講過，真係好緊要，好緊要。你自己唔出席咧，就放棄咗自身權利咧。咁可能之後可能提及可能有啲假授權書嘅情況啊。咁嗰啲其實好難杜絕嘅。如果你唔親身出席，好容易有啲即係可能 tricky 嘅位俾人玩到咁樣。 所以咧，即係點解我哋即係度解圍？我阿挺啊、Bonnie 啊咁多盟友邀請上嚟咧，其實由地區裏邊咧，我哋幾個人得幾個人喺度做得幾多個屋苑啦，係咪？即係好似嘉良呢啲咁樣嘅，即係後起之秀，佢又幫下手。即係我見到佢真係好勤力，勤力到我再見到個當日見到主席主導我見過呢個人啦，喺度我同佢講啦，咁即係都即係證明佢都。即係接觸到好多居民啦，咁即係多謝嘉良嗰個熱心嘅幫忙先啦。我相信啲粉嶺花園嘅業主咧，即係不論佢咩諗法啦，即係有個人去呼籲大家啊，多啲出席會議，關心自己屋苑咧，其實唔理你乜嘢立場嘅，係嘛？我覺得咧都應該係大家要參與多啲。 係 咁就我跳入去就我哋開會啦。咁當日就我啦、阿嘉良啦，同埋阿挺咧，都有去出席個會議嘅。 係 ，OK， 因為我都攞到授權書嘅。 OK， 咁啊，有啲業主授權我哋去啦，我哋都即係即係當然，我哋認為有啲嘢想表達嘅，咁我都希望去表達一下啦，係嘛？即係絕對咧就唔係去同個法團過唔去嘅，呢個我強調。而阿主席咧，當時阿主席都好客氣嘅，同我哋即係有傾有講嘅。 過嚟傾下偈，打 係啊，即係佢都話有啲咩要出聲嘅，嗌我哋出聲。咁我哋都話啦，係啦，其實我哋都最主要咧係想表達一下我哋呢方面嘅意見嘅啫。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就真係要留意咧，即係唔係話件事件有邊個做錯或者邊個做啱、？OK， 好啦，咁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入去之前咧，我哋當然等埋一齊先入去啦，因為佢都響嗰、那個會議場地度咧，都有啲準備功夫啦。咁我哋去到已經覺得，咦？我第一樣嘢留意到係乜咧？我第一樣留意咧就係嗰個嘅授權書啊，有幾多份啊？ 嗰日六十幾份 ， 係六十八份， 六十幾份授權書啊，大佬，係咪？200多户有三分一嘅人授權咗出嚟，係嘛？嗱，好唔理想，其實好唔理想。OK， 咁多嘅授權書，我見到，唉，慘啦，咁即係話咧，好多人咧仍然都係唔理嘢，就攞咗個授權書咧。啊！交我出嚟就算啦，系咪？咁我都覺得，唉，咁都麻煩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第一個我嘅觀點啦。第二個我望到嘅咧，就佢本來擺咗咧大概30多、40張凳出嚟嘅， 係 好快坐滿咯，好快坐滿咯。咁啊，甚至乎成個會議嘅全程咧，我啊、嘉良啊同阿挺咧係從來冇坐低過嘅。因为冇凳坐嘅， 企足4个钟啊， 企足4个钟，个会议开咗4个钟 ，OK， 开到12点嘅。咁啊，我觉得出席嘅人最后咧报翻出嚟条数咧，都系60几，都系60几，即系授权嘅60几，亲身出席嘅又系60几，咁即系话咧，大概超过一半嘅业主系有出嚟噶咯， 系啊， 嗱，其实好紧要噶咯，因为咧。佢成個議程上面咧，你可以話水管嗰個工程係會有啲花費嘅， 係。 咁但係係冇人知道會前啊，係冇人知道有幾多錢要使嘅。咁都可以形容為咧，成個議程嘅配套咧，係同使錢咧就冇乜直接關係嘅。OK， 都咁多人出席，係咪？即係大家諗下，點解即係大家不論嗱，要睇呢個節目嘅法團嘅又好，並非法團嘅業主都好，大家思考一下，點解有咁多人要出席？係咪？即係一定有原因嘅。咁我好坦白講啊，一個原因就係、覺得你做得好好，想出嚟讚下你咯。一係就覺得你做得唔好，想出嚟鬧下你咯。我只会见到呢两种情况嘅啫。嗱，我真系见过有啲法团系因为有啲人做得好好，出嚟撑嘅，特登出嚟开会嘅。嗱，我唔评论究竟粉岭花园系边一只啊。即系大家有开会啲会知啦，系咪？咁响开会嘅过程里边咧，即系我哋今日咧就透过呢、这个话题咧，都希望大即系唤醒大家对法团。做議決的一些注意事項，我首先呢都引述一些條例啦，因為呢要注意的地方呢，要一個議決有效的呢，首先第一件事、那個、議決呢必須是要在會議上面進行的、而這個會議呢可以是兩類啦，一個就是管理委員會啦，另一種就是業主大會，當然業主大會佢有分兩種啦，基本上啊，即係特別業主大會同埋周年業主大會啦，其實兩種大會都一樣嘅啫。喺現時法例裏面啊，咁我相信我哋個今次個粉嶺花園個案就冇喺啲通知期啊各樣嘢度咧就違反咗法例嘅，冇嘅，因為冇人提出爭議啊嘛，係咪？亦都咁多人先嚟咯，咁即通知期好足夠啦，係咪？咁第二樣嘢留意咧就係、是。在整個議決過程裏面呢是應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的。其實這個跟立法會一樣。不過呢 就唔會突然間有人企身，喂啊主席，我想點人數咁啊，兩鐘十五分鐘就冇呢樣嘢嘅。咁通常我見嗱，我經驗嚟講啦，即係唔係反正翻呢個個案啦，另外啲法院經驗俾我睇就係、是、真係有可能喺投票嘅期間咧，係明顯地望到在場不足法定人數噶。 嗯， 咁嗰個議決就無效噶啦，個議決無效，因為係要喺會議嘅過程裏邊都要有足夠嘅法定人數。 嗯 ，OK。我最記得咧，我出道幾年之後啦，咁曾經試過一個屋苑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要抄翻啲票出嚟， 嗯， 翻箱倒篋再查票。咁啊，當時你都知啦，好多時地區啲角力咧，梗係有啲業主咧就我哋民主派支持嘅，有啲業主咧就建制派支持，呢度好平常嘅啫。以前嚟計啊，即係未有啲咩反圍標工作之前，好平常。咁啊，當時我冇記錯咧，就係、是、嗰個會議咧就係、是。我哋民主派支持嘅业主赢咗嘅。 嗯， 咁后期咧就有啲另外啲业主咧就要求我要查票。 嗯， 好啦，咁查票查完之后咧，佢话喂，你哋个议决冇效喎、 啊。点解咧？ 系啊，因为我数晒你咁多业权份数，加埋个即化翻做嗰啲业主出席。 嗯。 是不够12%的出席、啊 嗯、 即是说呢你写入场开始的时候呢就有10%业主的、 嗯、 投票这里呢只有7%业主的、啊、你我就要要求推翻你的结果无效、 嗯、 那怎么处理好呢家良这么大很难搞、啊、 很难搞、啊這個、因为条例是真的蚀了个位置给人 没错、啊、所以你就经验不足了 有什么方法拆到呢位 好易啫嘛，乜入咗场一定要投票嘅咩？入咗场一定要投票嘅咩？ 嗯， 你要证明投票期间不足法定人数，系要即场讲嘅。 嗯， 事后睇投票，因为真系有人系唔交选票噶嘛。 啱啱啱啱。 我喺度，我唔该住。讲完之后，即系当时我对付嗰个咧，系一个资深嘅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嚟嘅。 系系系。 我sorry。我话投票要投嘅咩？唔投得唔得？系嘛？即系你都知道我啲态度都吓人憎噶啦，系、 嗯、 咪？尤其对住啲建制派， 唔系你强啲嘅，系强。 唔系我成我好吓人憎嘅呢下，我对住啲建制派，即系我唔会留手。 嗯、 我话喂，我话你有冇常识噶？系咪？系啊，我同意啊，会议期间系有足够法定人数啊。咁啊，当时你唔提出数人。冇人证明都几多人响度嘅，你净系靠投咗个票去决定几多法定人数， 嗯， 系咪唔足够嘅呢一点，系嘛？咁所以咧，嗱，好多业主都有呢个问题噶， 嗯， 喂，投啲票都唔够票嘅，系咪推翻佢又可以？对唔住、嗯，我觉得你有证据。当然你，我唔知道你有几多证据啦。而家科技咁发达，你可能影住有几多人响度，诸如此类，嗯、我唔知道，但系。如果單單講事後查票， 嗯， 而要令到證明到投票當刻係不足法定人數咧，對唔住、嗯，我覺得淨係咁樣係唔足夠嘅。 嗯 ，OK， 呢個真係邏輯嘅啫嘛，講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做進行議決嘅時候，一定要留意呢一點。OK，、 嗯、 同樣道理嘅啫嘛。其實呢樣嘢咧，反而唔係喺業主大會最多爭拗。反而喺管委会最多争拗， 嗯， 好多时我管委会九个人，出咗六个，咁咪够人咯，系咪？投票二对一，咁系咪得三个咧？代场，梗系未必系啦，系咪啊？我可以冇，我可以唔投票噶。 這个情况又好普遍，好似嗰日粉岭花园有啲人咧出席咗， 系啊， 佢挂住同人倾偈倾硬嘅，攞住张票咁样， 即系咩都会发生噶，即系大家即系实践过咧，即系当然啦，网上好多人批评，我唔知点解我最近睇到啲批评我嗰啲咧，话我离地啊，唔落区啊，都傻，我日日都喺度开紧会，即系我都唔明白批评我嗰啲人，即系唔该自己去了解一下，即系我已经系全香港开得最，喂，我肯定我系全香港开得最会最多嗰个，我晚晚都去开会，即系当然有人好，即系我哋咁勤力，我同意嘅、 嗯， 即系当写生字要写10行嘅， 咁庄荣辉死足十行噶啦，咁你最多同我打和嘅啫。我每日都去开会，咁你最多咪同我打和系咪？咁我绝对唔承认我系啲离地唔去开会嗰啲嘅地区工作者嚟。即系我啲同事都会知道，喂，我开咁边个会啊，问下我哋意见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平常。咁所以唔紧要，啲批评我哋嗰啲，咪等佢了解一下我哋啲工作咯。咁唔紧要噶，唔系去讲下我就变成系噶嘛，系咪？咁所以最緊要一點咧，我希望留意嘅咧就係、是、嗱，數法定人數嗰度就必然係要用我頭先講嘅方法去諗。 嗯， 你有啲咩反對嘅啫？即場去做。好啦，又再深一層啦。今日探討呢個問題，我再深一層講啦。 嗯， 好似如果舉個例，有個屋苑又係200多户嘅，我投票嘅期間得咗10個喺度，得唔得啊？嗱，未必唔得嘅，因為點解咧？留喺度嘅人可能持有授权书。如果佢哋亲身加埋授权书系超过10%咧，都得噶。咁所以如果开始个会，假设阿主席咧，佢揸住几十个授权， 嗯， 系咪？喂，佢唔走咧就得噶啦， 自己开啊， 系啊，道理上系咁咯， 嗯， 系嘛？即系呢啲条例上面嘅嘢咧，大家要识得。之外咧就要運用，即係有啲人就即係我哋都鼓勵㗎，啲業主去參加有陣時民政事務處搞啲班㗎嘛，我哋識好多業主去查詢㗎。當然啦，呢類型嘅業主有幾種啦，有一種就學完曬之後咧，就覺得越學就越覺得自己唔足夠，就再同我哋研究下接觸下咁其實。學習的嘢好正常嘅啫，通常學完覺得自己叻曬嗰啲都未係識噶啦， 係 咪先？即係讀書都明白呢個道理啦，係咪？咁有一啲業主讀完之後就覺得啊，我識曬噶啦，其他人講嘅意見我都覺得唔啱啦，咁唔緊要嘅，我哋點？你係咩類型嘅業主我都尊重嘅，係嘛？即係但係去到一啲位，我哋唔同你講理論嘅，實際個情況係咁就係咁。是咪？好似今次粉嶺花園個情況咁樣。咁佢哋都用咗一個方式咧，就係人手點票啦。其實因為而家用啲人手點票方式咧，就複雜嘅。因為每一個單位咧有唔同業權份數。跟住佢亦都可能有啲授權表咧夾埋咗一張，係嘛？咁亦都比較複雜嘅。咁所以佢哋投票嘅過程裏面咧都比較複雜。同埋數票嘅時候咧。是花了很多时间。 好攞命 是吧即是电脑点票呢嗱。 快捷好多。 快捷好多但要花费。我想他那个规模呢如果用电脑点票呢可能差不多接近 around 10,000元左右的 嘢。 咁有时候我又觉得是不是需要即是花一些钱呢同埋其实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呢有没有便宜一点方法呢咁样。咁我哋曾经叫过政府可不可以提供呢啲支援嘅。因为我觉得好合理啫我哋民政事务处帮下手啊整个点票机嚟。喂冇一个点票机啲人認為公道得過民政事務處嗰、那個， 係咯，政府機構， 係咪先？政府機構，你攞出嚟咪得咯，係咪先？咁啊，個會仲有好多花生位嘅，咁我哋下一節出嚟仲大家繼續傾好嘛？轉頭見， 轉頭見。 我今日為大家。